是否很惊讶，讲不出说话？没错，我是说你想分手吗？曾给你驯服都皱着绵羊，何解会反咬你一下？你知吗？ 也许该反省，不应再说话。被放弃的我，应有自保吗？如果我曾是个坏牧羊人，能否再让我试一下，抱一下？ 回头望，伴你走，从来未曾幸福过。 恨太多，没结果，往事重提是折磨。 下半生陪住你，怀疑快乐也不多。 被我伤，让你痛。 好心一早放开我，从强努力也坎坷，通通不要好过。 为何唱着这首歌，为怨恨而分手？问你是否原谅我？ 也注定有一点苦楚，不如自己亲手割破。 走，不要这样离开我。恨太多，没结果，往事重提是折磨。 下半生陪住你，怀疑快乐也不多。没有心，别再拖。好心一早放开我，从头努力也坎坷，通通不要好过。 为何唱着这首歌，为怨恨而分手？问你是否原谅我？ 若勉强也奋斗不多。 唱着这首歌，为怨恨而分手，问你是否愿。